各位，上次讲到北方国新国王在治丧委员会，亦即是暂时的最高级的话事机构度，讲了几句开场白。现时决定一国命运兴衰的18个人，个个心中早就明白，现任新总司令即是新国王的国策是一致行动，多做表面功夫，更加要慢而分尊重旧国王和新总督。王爷级的大官明白，真正的新主人呢，等于说要有聪明的头脑，我们做任何事呢，都不可以说是自己的意思，所有大事都按照旧国王新总督教导去做，实行用他自己的拳头打他自己的嘴。我们的做法从此要将原来的全国国策反转做。总司令的很多的鼻音之后，等于一律要实行讲同做完全不同，所有大小国事所有人都要一致口号，任何大事都是旧国王新总督的英明指引，所有人要永远听总督的话，不要忘记用他们的树干挖他们的树根，从此彻底铲除。我们要实现第一步，先安内后扬外。十人的秘密成功政变，忠义人用招牌高挂，实质已经转了朝换了代了。经过正式选举，新上任的总司令讲话那阵鼻音很重，往往会惯用的声响，同时他自己在想，全北国最高地位是总都督，实质是做傀儡王爷，好多人未知呢种傀儡大王是世上最有福之人，从来唔使担心有人谋杀自己，几好做啊！应该多谢我哋十人嘅好意，改变你哋命运呢。嗱，万事俱备啦，不过十日后突然一声命令，举国上下收到惊人消息。国家最伟大的总都督兼总司令因病逝世，由于官方的层层带头，处处有哭声可闻，那个地区哭声大，显出那个地区是人人对国王忠心又爱国，所以有这么多人痛心。众所周知，越痛心喊声会越大，等于越爱国，越现出有忠心大有高人一等的感觉啊！正是春风之后有秋雨，转眼一年到了，北方大国新政渐露优势。其原因呢，是采用边个都未想到的那套最古老又最得人口服心服，用抽签见高低，使人哋信服，等于由命运天意决定边个指挥边个。公平公正分出上中下等级，古老抽签办法从此彻底解决历来表面服从暗中拆台靠害的朝廷国会大官场内外层层长期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丑恶阴毒的陋习。不过现强国富民日有所争，咁令到死对头多年嚟战争得胜嘅东方国上层暗暗吃惊，又深感奇怪啊！东方大国好快就召开最高层军政会议，力求商议对策。近十年嚟，前线经常打胜仗嘅东方五军联合司令部派出副司令蓝天明做代表出席。今日东方国总司令部内举行的高层一级秘密长台会议上，20位大军官、20位政府重要大官气氛严肃有余，仔仔一堂的军政要员共40位专座，国家总督府内会议厅忽然间掌声响时，立即迎来最后进入会场的第41位最大人物坐首席，独一无二人物他是东方国王总司令兼总都督。会议厅里头人人坐得不直，两眼向前， 其中呢位一直留意住总司令面上表情兼主持会议程序的副总司令，突然表示已经领会总司令总督的意思之后，叮，玉手轻轻敲一下铜钟仔，自己起立，做成半笑脸。国会大人物讲话力求最精炼，唔重复多讲冇用嘅说话，开口讲话宣布如下啦：诸位首长，国会重大军政会议开始。今日会议内容系：第一，理清国内外当前形势；第二，战争与和平的睇法；第三，如果我哋动用全国所有力量，唔顾任何代价，尽全力全面向敌国进攻，将会变成点样后果？副总司令讲到呢处，变得深沉，拉长啲把声讲啦。今日会议更重要嘅问，我哋嘅万里山河统一嘅大事，何年有望实现？兄弟本人敬请我哋嘅各位军政首长发表高明见解。呢位副总司令咁样几句就讲完所有内容同客气嘅结束语，坐翻去嗰张巨大有双扶手嘅虎头座椅度。未到半刻钟，一位大年纪嘅政府首脑半举手之后，就最先发表如下：今日我哋嘅商讨程序系理清国内外当今形势。下官有感，想起一句话系咁样讲嘅：十面埋伏，计谋在先，共八个字。十面嘅埋伏注定需要好多军队。为何要埋伏呢？为何要将人马分咗十份呢？咁就清楚讲明，先有计谋在前。如果系失算嘅计谋，莫讲十面埋伏，更多嘅埋伏都等于系多余，甚至失败得更快。近年嚟，我哋最新又夺得五座城池，只要咁样睇，我国军事上确实取得成功，北方举国上下应该畏惧我哋，咁就系眼前国内外形势。战争与和平边样好呢？咁就要睇清实质。战争如果有利于我国，我哋就应该战争；如果战争对本国不利，咁就选择和平。下官讲话完毕。接住第二位大官就讲话啦：而家嘅战争系我军胜多败少，睇嚟应该将战争加大，夺取更多山河土地。接住第三位大长官就讲：我国五军集团原本系受普遍唔受睇好嘅五支散军，而家已经变成百战百胜嘅铁军啦。如果对敌和平，太可惜啦，应该继续进攻佢哋，直接灭亡北国。第四位大官讲话同样是主张将战火烧得更红。这样的会议连续三日，主张大打特打的占最多数，理由是我们都是主张和平的仁义国家，但是当今世界只有经过战争重炮之下才有和平。第四日，国王总司令突然笑开砖口，他说：会议确实开得好，原来五军联合的第五集团军代表至今未见发表谈话。总司令轻松一句话，立即调动四十位大人物共八十只眼，同时集中到一个同样坐尊贵交椅、身材高大的将军。将军长台面度有一件用硬木雕刻的字牌，如下：五军联合副司令蓝天明。足足四日会议，未见开口讲话的蓝天明这人时起身，先向总司令敬礼，接着又向全会场所有人敬急礼，讲声遵命，坐回原位，先就开始讲。 报告总司令，国内外形势、战争与和平有最直接关联。时至今日，下官本人不主张再战争，主张和平。理由是靠战争先有和平的时代已经不存在。战争这门东西要赢及又要体面的话，应该采用速战速决，越快越好。请看古往今来，如春秋战国时代的吴国孙武、伍子胥两位将军，由他们带领精兵几下功夫就将大楚国打败踏平，国王为保命逃跑，堂堂大楚国的皇宫内住满吴国军人，皇宫所有女人成了军妓，为了侮辱楚国，挖楚平王墓，拿出尸骨鞭打300下之后，搬走贵重的物品就退兵，那是举世闻名的彻底军事大胜利，吴国一下威震天下诸侯，从未打仗的大兵官从此成了名将。有目共睹，孙武等人从此不再打仗，成了永胜将军。孙武打楚国这场战争如果迟两个月才退兵，就无法逃脱失败命运。再请看另一场大战役，同样出自春秋战国之时，燕国大将乐毅大兵攻打齐国西如破竹，一口气连下72座城池之后，事过没多久，本来特大胜利的燕国军队皆因计谋差，成内乱变成惨败告终，军事有命回国者无多，未得一寸土地，讲明众军事轻计谋、久战不利的事例多，皆因计谋不周铸成大错，虽然经到手的72座城便昙花一现，是用人不当的恶果。副司令蓝天明讲话到这时突然停住，有诚惶诚恐样对总司令快速敬礼，急请示下官可不可以再讲下去啊？总司令好满意地说，请继续讲。遵命令。蓝天明就继续讲了。下官认为重炮火之下先有和平的道理是短暂的事物，得人心先有长治久安真和平的日子。东方国、北方国双方交战快20年，两国民众苦不堪言。近年来北方国的突然转朝换代，其政权反而越来越稳妥，转朝换代出乎意料的北方国已经出现难能可贵的文官武将反而同一条心对付我们，那是我们不想看见的事实。关于战争与和平，本人不会忘记服从是军人天职，军军的战火本人从不畏惧，为周行命令随时愿战死沙场是应份的事。第四日的休会后夜间，东方国总司令不断反复琢磨住单挑国会众议的蓝天明其中最重要的几段话，是这样讲的：当今两国目前边个都无法快速消灭边个，但不停的战火继续之后，双方目的永远都要消灭对方，这个目的最终都会达到，不过最可惜、最痛心、最大的灾难是双方都会达到，等到可以将对方消灭之日，同样是等于自己灭亡之时。如果不分胜败的战争，其下场一定最惨。我们都记得了，战国时代强大的楚国楚庄王亲自带着手下元帅猛将等人攻打弱小的宋国，未估到会长期久战不下，双方粮绝弹尽，最后被迫双方退兵，那同样是举世闻名的城下之盟。如此惨战之后根本就没有胜利，城下之盟实质是双方大败，等于同时嗌出的哀叹，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东方国总司令唔停咁諗，蓝天明嘅几段讲话好似历历在耳，其中包括多战必败嘅奥妙深远，再指出历代名将、出色统帅人物都会力求避免战争，一旦战争亦都想尽办法速战速决，越快收兵越妙。蓝天明在国会上极力主张和平的讲话引起大争论，其中不少文官武将暗中指出蓝天明的主张是大阴谋，是卖国，起码是等于间接灭亡东方国。东方国国王兼总司令面对众大官主张战争，确实可以列出理由一百条，但指出不要战争的理由呢，同样可以有一百条，摆在面前有三大条理：真理、道理、歪理。彻底有效最好的是真理，半死不活行得通的是道理，导致完蛋的是歪理，点算呢？总司令最后痛下决心，冒三分风险尝试，不过要采取稳妥三只脚行路的计谋。第一只脚，为了要试探和平可不可行，命令国防部先尝试初级的和平谈判。第二只脚，是随时准备烧起更大战火，全力进攻北国。第三只脚，是开拖拉机前进几步退后几步，真正的目的是不进不退。一个月后，人们终于盼望到两国双方举行高级官员和平谈判的日期。咁重大的事情话到就到，不过好少人会估计到东方军智勇相传的蓝天明奉命成了首席谈判官。又有人讲，世上冇唔透气嘅夹壁，秘密最高层嘅会谈仲未取得实质性嘅，啱啱六日啫，忽然听到大街上有报纸佬大声长叫啦：，喂，最新消息啊！民众有幸，民族有幸，十几二十年战争流血，而家停火谈判啦，好多大小战场都停火唔打仗啦。未饿死的难民有望回乡种田咯。这位识几寸字，穿着烂短衫短裤，打大赤脚，乌蒙蒙骨多肉少的人腿如鸡脚一样灵活，长期米气不足，随时有饿饭危险的报纸佬，还可以漫步吃力地走动，读着报纸的大标题：快点咯，快点来买报纸咯，快看有特大和平新闻的报纸。开始谈判的那第一日，大概是黄道吉日，有没有经过占卜先实行，好多大官都不得而知。不过那日反而是互相攻击臭骂之时。据做官的讲，地点呢设在三不管的边界进行，谈判阵容呢看来亦吓人一跳。双方不只有大炮出动列好阵营，还有最重型机关炮和重型机关枪互相对住，双方军事个个成威武样，遍地步兵列成极其整齐阵营向对方示威，人人叫喊，又有军乐坐阵奏唱歌词如下：红豆豆气昂昂，男子七尺好儿郎，手执刺刀盘疯狂，手急眼快吞下敌人五成加三条缸。不过对面北方敌人旗鼓又相当，同样杀气腾腾的北方大军一样列好阵势，高声叫喊出加军乐鼓动歌词如下：北方吹战鼓擂，我军犹如大铁锤，打得敌人丧胆流眼泪，齐列队战鼓擂，我军一脚将敌人扫入牛屎堆，牛屎堆。能征惯战的大军经过如此的反复催泪，突然停止，变成鸦雀无声。正是 国家大事讲诚信，谈判事以退为进，军火大炮销毁时，和平也风调雨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